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嚟到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唔同嘅城市嘅设计同埋入面嘅建筑，咁当然咧亦都介绍下当中嘅历史，等大家去认识一下。咁我哋之前咧亦都讲过一啲嘅人类嘅文明发展啦，包括系农业啦，以及系一啲文字啊等等。咁而咧今次我哋所讲嘅呢个城市咧，啊同宗教系关系更加大喎。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就会介绍阿美利亚嘅首都叶尼。阿美利亚咧，如果大家都知咧，佢就系全世界第一个以基督教立国嘅国家嘛。咁点解我哋今辑会想讲呢一个城市呢？因为我哋都有一个主旨嘅嘛，就系想讲啊，人类喺一啲重大发明之下，点影响城市设计啦。咁而前几集咧，我哋都系讲黎凡特地区啦，一啲比较古旧啲嘅城市啊，所以都系讲一啲比较早期啲嘅一啲发明啊，即系真系实际上嘅，譬如农业发明系点嘅，贸易即系对生活影响啦。哇，而家我开始讲咧就一啲对思想上影响咧，就是、宗教。即系宗教系咪一定有宗教就可以生存呢？又未必，但系冇又未必。所以咧，宗教呢样嘢咧就变咗种奇怪嘅。咁但系咧，亦都系滋生到我哋人类文明咧去咗另一个局面。宗教呢样出现咗咧，其实比任何一种科学上嘅发明或者一个帝国入侵咧，系更加影响人类之后嘅生活嘅。 究竟宗教系咪一个发明咧？即系呢一个我谂，可能唔同嘅教徒或者非教徒都有唔同嘅即系解释啊。究竟算唔算一个发明？ 咁你又啱喎。 系啦，或者宗教究竟有冇啲简单嘅定义？我哋可以讲到何谓宗教先？ 喂，咁你梗系问阿卓然兄啦。 卓然兄，呢、這个都问题都非常之复杂嘅。即系发现同发明嘅分别就系发明咧，就系、是。人類創造嘅東西啦，發現咧就係本來有喺度嘅，咁人類所發現啦，咁啊嗰個神係咩？可能就係先於人啦，即係喺宗教嘅角度，咁但係教會咧就一定係人發明嘅，即係呢個咧就所以冇乜所謂嘅。總之係嗰啲嘢係由人做出嚟，咁係每一個宗教都認同嘅，咁所以冇唔怕噶。咁我哋宗教嘅討論就係咁去做嘅。不過要講呢個亞美尼亞嘅漫長嘅故事咧，即係。我哋讲到基督出现之前咧，其实已经存在噶啦，咁所以有啲嘢可能要讲咗啲早期啲嘅东西先，然后先至去到三世纪咁上下咧，先讲基督教文明。咁啊，简单讲啊，嗱，我哋讲紧亚美尼亚咧，其实中间位置得意嘅就系高加索地方啊，高加索咧系一条山脉嚟嘅，就系今日俄国嘅边境嘅一啲位置咧，咁所谓。高加索以南呢啲地方咧，正確叫法叫做外高加索地區。咁咧就主要幾個國家啦，就係、是、亞塞拜然啦，就即係亞塞拜疆啦。咁咧就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格魯吉亞，我哋又即叫喬治亞啦。咁另外咧就亞美利亞啦。咁你兩邊咧就係、是、呢個狹長嘅地帶咧，左邊右兩邊咧就係、是、黑海鹹水嘅，右邊咧即係或者係東邊咧就係、是、女海淡水嘅。咁所以咧有啲人講笑咁講嘅，就係、是、話你想食淡水魚嘅時候咧，就向住東行；向食鹹水魚咧，就向住西行。咁你喺嗰度咧就好多魚食，真嘅即係第一笑。咁呢個狹长嘅地带大约1000公里嘅范围，咁呢个嘅咁狭长嘅地带咧，好关键嘅，咁因为咧佢嘅上边咧就是今日俄国嘅地方啦，佢嘅西边咧就是今日土耳其嘅地方啦，佢嘅东南咧就是今日伊朗地方嘅，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啲三大嘅力量之间嘅交互嘅地方，咁呢个地方咧一直以嚟都系兵家必争或者兵家会行过经过嘅一啲地段嚟嘅。 系啊， 咁但系咧嗱，即系呢个地方本身都有啲。即係喺我一啲好基本嘅知識去諗嘅時候，就諗究竟佢係屬於歐洲啊定亞洲咧？即係好似都好難答得到喎。有冇得可以分得到嘅咧？其實 嗱，其實黑海下邊即係伊斯坦堡就係分開歐亞嘅呢條線索啦。咁其實嗰條線拉上去嘅西邊咧，大抵都係啲歐洲嘅地方。咁我哋今日講緊嘅外高加索。高加索嘅山脈啦，內高加索嘅地方，其實要劃分嘅話咧，都應該劃分係亞洲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話，其實成個如果你睇翻地圖咧，成個今日嘅俄國嘅地方咧，其實莫斯科條線向東嘅嗰啲部分咧，全部都係亞洲嘅地方嚟嘅。咁即係你要咁理解嘅話咧，其實咧佢係屬於亞洲嘅土地。咁所以土耳其咧。 大部分其實係亞洲嘅地方嚟嘅，只不過係伊斯坦堡嘅一半啦，就仲係新啲起嗰半咧，其實係歐洲嘅地方。咁簡單講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咧，雖然佢係一個亞洲嘅土地，但係咧嗰個格局咧都係一個近東啦、歐洲嘅討論嘅格局。咁佢哋自己咧都認為自己係歐洲人嘅，喺好多國際組織裏邊咧，無論係亞美利亞啦、教育格啦，或者係亞塞拜然咧，都係入好多歐洲嘅事務嘅組織。咁所以你去理解嘅時候咧，你可以視佢為中間地帶。入會咧就入歐洲嘅會，地理位置咧就係亞洲啦。 問多一句好簡單嘅就係咧，即係其實用啲咩嘅標準去衡量，即係究竟係歐洲定亞洲？即係有冇啲科學上面嘅去驗證佢？哦，呢度就開始呢一條街就係歐洲啦，或者係亞洲啦咁樣。 咁就要睇佢嘅地理板塊啦。其實地理板塊真係有分嘅。頭先講咧，阿卓然講嗰個咧，其實都係根據咧歐洲同埋亞洲嘅板塊而分隔嘅。咁而其中嘅分界線咧就係呢個高加索山脈啦。咁所以我今日講嘅亞美尼亞咧，基本上地理上咧真係屬於亞洲嘅。咁但係咧喺地緣政治上咧，就係因為咧。我覺得就係同佢嘅宗教有關，因為始終咧佢都係耶教文明衍生嘅一個國家啦，而咁多年咧都冇受到譬如伊斯蘭之後嘅控制，亦都係千幾年歷史以嚟咧，佢都係以呢個基督教為主嘅一個國家，所以咧佢嗰個文化上咧又真係近似咧西歐，結果咧佢喺地緣政治上咧就會靠攏西邊多啲咯。 係，亞美尼亞有一個好複雜嘅，就是、一個歷史嘅。其實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前咗幾集咧，我哋有講到呢個黎巴嫩啊，同埋敍利亞嘅時候咧，都有提到龐培啊、凱撒時期嘅亞美尼亞都關鍵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咧，其實有比較強盛嘅亞美尼亞嘅王國喺亞美尼亞今日嘅位置嘅。咁國土咧係遠超今日啦，要包埋土耳其嘅東部嘅大亞美尼亞嘅位置嘅。咁但係咧，佢咧就係、是、俾當時咧嘅羅馬帝國咧就虎視眈眈，佢望住東邊呢啲誒咁大嘅。王國咧阻住佢稱霸咧，就於是咧就掩屎亞美尼亞。咁所以咧，當時我哋之前都講過龐培啦，呢啲即係佢哋三巨頭之一咧。其實咧，主要嘅成就咧就係打贏咗呢個亞美尼亞王國啦，同埋包括打埋當時敍利亞嘅地方。咁呢一場戰爭前嗰兩集都講過，今次就唔重複啦。咁但係代表啲咩咧？就係嗰一次開始咧，其實亞美尼亞咧一直咧都喺各大強權嘅一個嘅統治之下嘅。當然咧，其實佢之前都有所謂希臘化時期啦，有啲嘅故事啦。咁當然都係波斯同埋希臘。文明之間爭奪嘅地方，咁但係嗰啲咧，我哋略過啦，因為我哋後邊仲有好多豐富嘅內容，同埋之前嗰幾集咧，其實呢啲嘅故仔咧都同大家分享過嘅。 係嗱，今日咧我哋都係講宗教嘛，所以我不如講下，喂，究竟點解一個宗教可以衍生一個文明啦？其實宗教定義咧就唔詳述啦，咁但係咧自古以嚟咧，其實咧啲人信。好多嘢噶嘛，古代人喂乜、哎、都拜啦，又拜天拜地拜月亮拜太阳咁样，所以咧你见到好多咧古文明咧好多神嘅，譬如 太阳神啊、女神啊，即系咩都系神嚟噶嘛。 系啦，譬如埃及啊、希腊啊、西国都哇，好鬼多关于神嘅传说噶嘛。咁因为咧以前都系多神教为主嘅，佢哋咧人类咧，因为嗰阵时佢哋每一个统一思想觉得有冇一个创造主，最初咧就会觉得咧，因为譬如以农业社会为生咧，好多时都会受到天然啊或者大自然环境影响噶嘛，所以。觉得如果我咧可以满足到佢哋要求咧，我就唔会 咗佢咧，我就 佢就唔会对我有咩伤害啦。咁所以咧，慢慢咧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嘅神啦。我哋会见到咧，好多古代嘅文明咧，佢哋咧都会有神庙嘅。而呢一个咧，亦都好影响咧以前城市嘅发展嘅。我之前讲好多集咧，其实每一个城市嘅中央嘅空间咧，一定系一个广场啦。广场隔篱咧，一定会有一座。神廟最初期，譬如我之前講話，就啲神廟啊、雷神神廟都會咁樣出現噶嘛。咁但係咧，多神教咧，點解到而家咧唔係一個主流宗教咧？嗱，其實好奇怪喎。大家如果有研究咧，嗱，宗教咧大約喺公元前嘅二至九世紀咧，嗰陣時咧就係差唔多而家現存主流宗教咧嘅人物都出現曬噶啦。咁亦都會係衍生咗嗰陣時一個叫宗教發展嘅時期啦。咁但係咧，我哋細個讀書，譬如古希臘嗰陣，而家就變咗好似係神話喎，即係唔會覺得係宗教嚟噶嘛。 係啦， 即係古埃及嗰啲鷹頭啊，嗰啲獸頭嘅嗰啲神像，佢去邊咧？因為咧呢啲咧隨住時間咧而被淘汰，咁被淘汰咧就是一神教。咁我哋講咧最古老宗教咧係即係大家認知應該係猶太教啦。即係而家現存嘅，因為猶太教咧係最舊嘅一神教。猶太教咧最初期咧，佢都係多神教嘅。咁但係咧，猶太人有個特色噶嘛，因為佢哋喺歷史上咧成日都被人流放啊，被人打壓噶嘛。咁佢哋後屘發覺啊，點解我哋咧即係成日都會諗啊，究竟我哋同神嘅關係？慢慢咧，佢就衍生咗咧，佢覺得要同咧嗰陣時咧周邊地區嘅 強大文明有分別。我哋信嘅神同譬如古希臘或者嗰陣時米索不拉地區有咩唔同咧？ 嗱，跟住我要先要講啦，我就冇宗教信仰嘅。點解？因為我成日都講呢啲基督教嘅問題咧，成日都有人話其實我係信教徒咧，所以我講到佢，但其實我唔係，乜教都唔信㗎，即係我冇任何 嘅，我都冇 宗教信仰。咁但係要講啦，咁第一樣嘢我哋要講咧，就是、猶太咧其實有兩個傳統嘅，一個咧就係個救主嘅傳統啦。咁、那個救主或者約書亞啦，或者耶和華嘅救主嘅傳統咧，猶太教傳咗好耐，因為被壓迫咧，所以佢哋認為咧有一位救主會拯救佢哋。咁依一個觀念咧，成日俾人用嘅，咁成日都有人話自己係救主嘅。咁依個係一個好長期出現嘅一個情況，此為一。第二咧就係猶太教嘅嗰個基本嘅觀點咧，佢哋相信嗰樣嘢咧，除咗係宗教之外咧，仲係生活方式嚟嘅。咁猶太人有一個好嚴格嘅生活方式啦，你娶老婆要娶翻猶太人自己嘅猶太人啦，你要有一個加入佢哋猶太教本身嘅教會啦，同埋咁大家都最可能聽過最多嘅就係必須要行割禮嘅，割禮即係割包皮啦，必須要講，因為依個好重要嘅一個行為啊。咁但係割包皮咧喺冇即係麻醉嘅情況啊，同埋冇止血嘅情況之下咧，割包皮係非常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除咗猶太人自己會咁做之外咧，佢周邊嘅民族咧，基本上都冇依一個行為嘅。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個好強嘅身份啦，即係佢哋嘅好多嘢同人哋嘅文明係唔同嘅，佢要行割禮。咁此為猶太教嘅基本嘅一個東西。咁我哋今日講舊約聖經裏面嘅好多嘅故事，應該話舊約聖經嘅所有故事咧，其實都係嚟自猶太教嘅經典嘅。簡單講就係舊約嘅裏面嘅大部分咧嘅故仔咧，都係猶太人同佢嘅神之間溝通嘅故事。OK， 咁依個係，所以我哋今日講嘅舊約其實係猶太教嘅嘢嚟嘅。咁猶太教同基督教嘅關鍵分別咧，就係點嚟嘅咧？就係我哋都有聽個故仔啦，耶穌基督出世啦，然後死啦，然後復活啦。咁依個時候咧，猶太教咧認為耶穌基督呢個人咧，其實係唔應該係神之子嚟嘅，此為第一。第二咧就係依位耶穌咧，佢並唔係救世主嚟嘅，同埋佢亦都唔係任何嘢，佢唔係先知嚟嘅。簡單講，其實佢係一個異端有問題嘅人，即係一個唔啱嘅人嚟嘅。咁所以當時嘅你要睇聖經或者新嘅故事里面反耶稣最多的就是犹太人自己。到之后后来什么事呢，就是有一本叫做罗马书，大家都可能听过罗马书，就是使徒保罗的一本书。在使徒保罗同期的时候，基督徒开了个会，其中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信基督教的人可以不再守犹太人的规则，譬如不需要安息日，不需要割包皮。咁換句話說就爭好遠啦。咁我成個歐洲嘅所有人咧，我只要我相信耶穌基督，我相信有約書亞有救主會救世嘅，或者救我嘅，咁我就可以加入基督教做基督徒，就可以上天堂。咁咧對猶太教嚟講咧，呢個係好關鍵嘅問題嚟嘅。點解咧？因為個天堂本來係猶太人獨享嘅，而家就變咗全世界獨享啦。咁但係對於個宗教嘅傳播就好緊要啦。跟住後來成為羅馬嘅一個重要嘅宗教，原因就係佢成個羅馬嘅唔同嘅民族嘅人咧都可以共享呢一種嘅宗教。咁呢個宗教當然有力啦，如正話先頭都有。讲点解多神教喺呢一方面，一神教有一个优势咧，就系佢好容易可以汇聚到同佢相信同一样嘢嘅人。咁而相信同一个信仰嘅人咧，有各种各样嘅力量。点解？因为佢代表住同样嘅生活习惯啦，代表住更加好嘅信赖啦。咁喺商业嘅贸易啦，同埋人与人之间交往嘅时候咧，呢一种嘅宗教嘅信仰咧，好容易就可以汇聚到人心，同埋教义好简单。喺遇到好多困难啊、灾难啊，同埋好难解释人生嘅生存或死亡嘅时候咧，耶稣基督嘅呢个故事咧，其实好容易被人哋接受同埋信服嘅。咁我哋之后啲集数再讲伊斯兰教，但系先处理嘅就系犹太教同基督教个差异，就系呢一个部分嘅问题。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贤、冯杰。 所以咧之後咧，多神教咧係比一神教咧慢慢脆弱咗，因為咧好簡單，就好似喂一個大佬會信喎，咁大家咧就會比較多啲人咧可以集中嗰個力量啦。咁基督教咧其中一個傳播咧，亦都係盛傳咗猶太教嘅，因為咧當時已經出現咗文字啦，亦都有猶太嘅聖經啦。慢慢咧用文字呢樣嘢咧就可以代替以前咧多神教嗰個傳播方法，因為多神教咧佢主要咧啲人係去個聖殿啊，變咗係以地區為主。咁猶太人又冇呢樣嘢噶嘛，咁而之後保羅信教咧亦都係想將呢嘢傳人其他。 他地方嘛。变咗呢用文字呢係将宗教嘢呢可以变咗係一个唔跟地区性而可以全球都走人地方囉。所以呢佢会比以前我哋睇嘅譬如罗马帝国啊或者古希腊时代嗰啲神嚟讲呢佢哋唔会传教。但呢去到有文字去传播嘅时候呢呢、這个宗教人呢会更加之强大咯， 系啦，咁啊，同之前同先我哋倾嘅时候都有问过问题，点解会系亚美尼亚咁早咧？咁其实最早嘅有几个嘅地方咧，听一听咧就应该有明白。咁啱咧都系先落 cover 咗，同埋之后可能都会有机会再讲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今日讲亚美尼亚啦，第二个咧就系佢隔篱嘅乔治亚啦，第三个咧就系我哋之前第一集咧有讲过嘅伊索比亚，即系埃塞俄比亚。咁就係佢哋三個國家。咁你諗返呢，如果你睇返當時嘅羅馬帝國嘅版圖呢，有趣㗎。三個地方呢都係所謂嘅佢嘅邊緣嘅地方臣服於羅馬帝國嘅。但係呢係邊邊嘅地方。咁你能夠理解啦，就係、是、當時嘅成個羅馬嘅範圍呢就全承擔住全部基督教嘅責任。但係呢羅馬嘅人本身核心部分呢係唔信基督教。咁所以你諗下邊啲人會係 adopt 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接受咗呢個信仰成為佢嘅所謂嘅國教呢，就必然係邊邊嗰啲咁嘅小國。咁呢啲國家我信基督呢就簡單講呢就即係有人照嘅。咁譬如我哋今日講嘅亞美尼亞呢，佢周邊嘅地方當時呢就有一個比較強嘅拜火教嘅影響。咁大家都可能聽過，就正名就係索羅亞斯德教啦。咁其實當時嘅索羅亞斯德教傳到去邊度咧？就係、是、今日嘅亞塞拜然嘅地方嘅，即係依一個地方就係成個伊朗嘅波斯嘅力量喺嗰邊。咁簡單講啦，兩個大佬你跟邊個啦？你跟羅馬定跟波斯咧？咁啊，咪揀咗跟羅馬，咪就係、是、所以佢早一步咧就要信基督教為國家。咁所以依個咧就係亞美尼亞點解最早係基督教其中一個原因。係 不過咧，其實有個傳說嘅喎，亞美尼亞人點解會信呢一個基督教咧？就話咧，原來當年咧亞美尼亞嘅国王咧，嗱，当年咧佢都系隶属于罗马帝国嘅其中一个王国嚟嘅啫，咁佢唔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嘅，咁但系嗰阵时个皇帝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冇宗教信仰嘅人嚟嘅，咁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叫 Gregory 嘅人啦，就向佢传教，佢就话：，喂，我唔会信教啊！于是将呢个咧就打咗落去一个地牢嗰度，就你死啦咁样。咁呢个人咧，佢就喺个地牢度咧就生活咗12年，咁佢冇死到，因为咧嗰阵时有啲地下嘅女教徒咧就不断咧将嘢死抌落个窿嗰度。咁后屘呢个皇帝咧就遇咗一个怪病，啲人话好多种传法嘅，其中一个传法就系佢有一个癫痫症，一个疯癫症。咁咧佢就听到啊，嗰个人咧点解十几年都未死，佢咪有神迹嘅咧？于是咧就将呢个救翻上嚟，就嗰个人咧嗰、那个圣 Gregory 咧就真系掂一掂佢之后咧，佢就冇咗个病。从此之后咧，皇帝就信咗呢个基督教啦，亦都以呢个基督教定为亚美尼亚国教啦。咁當然咧，呢個係傳說嚟嘅，因為咧，其實咧，亞美尼亞咧係好多傳說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咁但係呢個傳說咧，亦都有少少真確嘅地方嘅。譬如咧，當日嗰個聖洞咧，亦都係今日其中一個咧好靚嘅修道院嘅地方裡面嘅。因為呢個修道院咧，其實咧就喺呢一個阿拉納山嘅山腳嘅。咁而家亦都係咧亞美尼亞一個聖地嚟嘅。亞美尼亞咧，其實咧佢哋咧點解真係會信基督教咧？頭先阿徐英都講咗啦，其實就真係想咧避開當年兩大勢力，因為咧羅馬帝國咧當年仲未係基督教嘅，佢係屬於多神教，但已經好多人信基督教啦。喺國家層面上咧，佢譬如皇帝咧，佢哋都係唔信，因為始終基督教咧係一個侵犯嚟嘅，因為佢係一個好大嘅權力噶嘛，大家都驚哇呢啲人咪會反我咧，咁所以咧佢又唔想靠攏羅馬帝國，亦都唔想受到當時波斯帝國嘅拜火教影響，所以佢特登就揀另外一個選擇，我就揀基督教立國咯。咁其實咧喺亞美尼亞佢哋嘅傳統咧，佢哋發源地方咧唔應該叫做高加索地帶，佢反而咧喺而家咧土耳其東部啦，同埋亞美尼亞呢一個範圍咧叫做亞美尼亞高地。呢塊高地咧就大約成平均嘅高度2000米啦。咁而佢中間個山咧就是、阿拉納山。阿拉納山就係一個5000多米嘅雙峰嘅火山嚟嘅。咁咧佢係一個碎火山嚟嘅，即係歷史上試過幾次好大嘅爆炸，但係近年咧就冇炸到噶啦。呢、這個山咧係終年積雪。咁講起阿拉納山咧，通常啲人就諗起羅亞方舟嘛，係咪？咁、其實羅亞方舟同亞美尼亞都好大關係嘅，因為咧亞美尼亞人咧，佢哋咧係有好多傳說啊，而佢相傳咧亞美尼亞人咧，佢哋相信咧當年啊羅亞咧，其實將方舟拍咗嚟之後咧，佢就見到今日受到葉利溫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傳說嚟啦，因為葉利溫其實冇成5000年前歷史噶嘛。咁、但係咧可以使到咧佢對嗰個基督教文明咧係非常之渴望嘅。咁而佢哋咧其實古名咧叫希，希係邊度嚟咧？就係咧羅亞嘅 第四代后裔嚟嘅，系佢嘅曾孙嚟嘅。咁咧希咧就真系有呢个人存在嘅，亦都系亚美尼亚人咧视为佢哋嘅祖先嚟嘅。佢就喺咧呢一大平原咧就发展咗亚美尼亚嘅文化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会笃信自己系挪亚后裔啦。咁慢慢咧佢会觉得咧佢真系同话呢个基督教文明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咯。 你谂下嗰个洪水几咁劲系嘛？插咗喺亚美尼亚第一高峰上面，当然今日土耳其境内啦，个圣山嘅山腰度。你大家记得今日挪亚方舟嘅故仔就系、是。全個地方都係水，然後就隔船就插咗喺半山嘅，到啲水退咗嘅時候，咁所以呢個古仔本身相當浪漫啦，背後但係亦都代表住咧亞美尼亞人咧，即係佢哋早咧點樣 adopt 呢個信仰。咁再補一句基督教會咧，就係亞美尼亞教會咧同伊索比亞教會咧，其實係早非早得不得了，早過羅馬嘅教會嘅，即係我哋講嘅所謂教廷。咁所以今日我哋講呢堆嘅東方教會啊，其實咧都成日都會提亞美尼亞同埋伊索比亞呢兩個教會，佢哋係早於羅馬教會，當然早於東正教會存在於喺基督教嘅歷史上面，咁所以其實係重要嘅。多數講宗教史平時係重要嘅兩個嘅例子。 係啦，亞美尼亞咧，其實佢就將呢個聖拉納山咧就變咗佢哋嘅神山，所以之後咧好多文化上甚至建築設計或者城市設計咧都係依據呢個亞拉納山而設計嘅。咁亞美尼亞咧最後咧就喺公元301年啦，即係啱啱踏入四世紀咧就成為呢個基督教國家啦。而慢慢咧，基督教呢個文明咧，亦都向呢個古羅馬帝國進發啦，亦都向西歐慢慢呢一路咧，就變到而家咧有個西方好大嘅一個耶教文明嘅陣營啦。 頭先講咧就係呢個亞美尼亞咧，就好多傳說啦，宗教咧亦都係影響佢好深嘅一樣嘢。咁但係咧，我哋翻查啲資料咧，就睇其實亞美尼亞佢自己嘅文字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喺佢哋自己嗰、那個即係身份認同方面。 係㗎，嗱，其實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腓尼基人做咗字之後咧，就令到佢哋貿易咧好發展啦，又可以同好多人溝通啦。其實亞美尼亞人咧，亦都係咧一個好出色嘅商人嚟嘅。咁當年咧，佢哋已經嘅立國之後咧，喺五世紀咧就發明咗佢哋嘅文字。佢哋文字咧有36個字母嘅。咁一個民族呢個文字好緊要嘅，因為咧呢個係一個身份認同嘅好強化嘅一個象徵啦。咁亞美尼亞人咧，亦都因為有呢一個文字咧，所以可以帶呢個文字咧去其他地方做貿易，亦都唔擔心咧同其他人溝通嘅問題啦。咁慢慢咧，因為佢就有咗呢一個嘅辦法咧，可以將佢哋嘅文化特徵帶到世界唔同嘅地方。所以咧，其實今時今日咧，我記得我之前譬如中東啊，或者東歐，甚至歐洲好多城市咧，你會發覺咧有亞美尼亞區嘅。譬如我之前介紹嘅阿納婆啦、貝魯特啦，同埋大馬士革裏面咧，其實都有亞美尼亞嘅區嘅。好多城市都會分為基督區，但係基督區以外咧，就另外一個亞美尼亞區。所以你可以知道咧，亞美尼亞咧嗰個基督教對於其他嘅城市亦都有好大嘅影响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同大家介绍紧嘅咧就系亚美尼亚嘅首都叶里温嘅。咁而咧头先我哋所讲咧呢一个亦都系即系人类文明上面其中一个吓，都系非常之早期嘅城市啦。咁我哋都讲咗到一段时间，都系一啲好古老嘅城市。但系咁特别嘅咧，就系今次呢个叶里温咧。即係佢嗰個古老咧，係可以追溯得到，係直情有個生日添樣 嘅 喎。 係啊，因為咧，其實喺公元前嘅八世紀咧，喺一啲嘅廢墟之中咧，就揾到葉里溫最舊嘅部分，就係、是、其實是一個城堡嚟嘅。當時咁喺嗰度咧，係揾到一啲自然文字咧，上面咧就刻咗呢個城市嘅建成嘅年份。所以咧，葉里溫咧，其實舊年2018年咧，佢係2800歲生日啦。 哇！ 係啊，即係今年係2801歲，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即係佢係全世界咧最舊嘅城市，而係有生日嘅記載。 因為其他城市就係、是、我諗喺考古上面可以大概知道佢喺邊個世紀嘅時候有人居住啦咁、但係真係喺正嗰一年度建成咧呢一、這個，有冇其他另外一個城市可以咁樣俾到大家知道？ 難啲咯。我哋之前譬如講拉丁美洲嗰啲就易啲嘅。因為西班牙嚟到之後啊，幾時五百年？譬如今年就係夏花納成立五百年啦，係有一計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已經係有文字記錄噶嘛，但係其實之前咧文字其實唔係真係一個咁發達嘅系統嚟噶嘛，所以咧葉里溫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地位啦。咁呢個城市咧，其實佢係坐落於咧喺呢個艾拉納山山腳下面嘅。佢嗰陣時咧都係另一條嘅米路線啦，所以喺古代嘅時候咧，佢都係曾經一個幾緊要嘅商貿城市嚟嘅。不過隨住佢嘅發展啦，因為亞美尼亞地區咧其實都出現過好多個嘅王國嘅，佢亦都係不斷俾列強侵併啦。這個城市慢慢咧，其實佢嗰個發展就唔係好多，甚至係冇乜歷史記載。所以咧喺古代去到中世紀咧，其實咧真係唔知呢個城市發生咩事。 中世紀嘅時候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佢係一個基督教嘅城市啦，但係佢同一時間咧，佢周邊嘅國家，無論係之前嘅拜火教啦，即係我哋講蘇拉斯特教，到後來嘅伊斯蘭教又好，或者係即係周邊嘅地方，到回教興起都好啦，其實佢都係異教徒嚟嘅。即而佢又強比佢有一個，正話先頭都有講過，就係、是、個好強嘅自我身份。咁呢個自我身份，但係又小國，但係喺列強環治之下咧，佢係好艱難，所以佢長期咧都處於喺各種嘅戰亂同埋破壞之間。咁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啊，喺十字軍東征，但係今日十一世紀，即係10幾年前後咧，其實當時咧成個亞美利亞嘅高地嘅，即係我哋叫大美利亞地方咧，基本上咧全部係拆曬嘅。即係俾人哋毀滅曬，咁而當時嘅亞美尼亞走咗一次大嘅流散嘅，聽眾可能揾到嘅就係叫小亞美尼亞地方啦。小亞美尼亞地方嘅位置喺邊咧？同我哋之前講嘅阿納婆嘅上邊咧，就係呢個位置。 嗯， 正正就喺敍利亞嘅邊邊度。其實佢就簡單講，就已經搬咗去今日土耳其地中海邊塞浦路斯嘅噹噹嗰個角位，即係近住塞浦路斯嗰個噹噹角位嗰度。咁嗰度咧就係今日嘅亞達納嘅一個地方嘅範圍。咁嗰個地方咧，佢延續嗰度二三百年歷史，叫小亞美尼亞。咁當時十字軍東征一去到嘅時候咧，依、這個地方小亞美尼亞同阿納婆咧，你大家都記得，同埋黎巴嫩呢啲地方咧，就當時基督教嘅橋頭堡就喺曬依一度嘅。咁當時先至發現佢哋係基督徒。咁但係後來咧。呢班基督徒咧一直咁样坚持咧，就直到都系冇办法咧，就最尾俾人攻陷咗。咁然后咧，佢哋都四散东西咧，就散咗去欧洲唔同嘅地方。咁呢一波嘅迁移咧，亦都系今日点解我哋喺啲中东或者近东地方，喺欧洲地方咧，有阵时揾到亚美尼亚区嘅第一个原因。咁当然之后有其他原因啦。咁就系最早嗰一批，即系好惨啊！呢、这个民族最早第一批散得最劲咧，就系呢一个时候啦。咁呢一个嘅历史已经讲俾你听，亚美尼亚真系悲惨嘅一段故事。 都啱嘅，其实咧，亚美尼亚咧。虽然是悲惨啦，即是他真的被几个列强夹住咧。历史上咧好多次想独立，他试过咧好几次短暂独立啦。喺罗马帝国咧未侵占之前咧，佢一个短暂独立嘅。咁跟住去到咧后期，头先譬如我哋讲去以基督教立国嘅时候咧，佢并唔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嘅，所以一路咧都系等紧呢个机会。正因为咧佢好悲情啊。亦都係因為佢咧，好似成日俾人恰咧，所以咧反而強化咗佢身份。咁而強化身份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擁有宗教。宗教咧喺亞美尼亞呢個 case 睇咧，佢真係有一個好特別嘅作用嘅。因為頭先阿徐賢都講啦，好多人都流散，佢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可以聯繫到咧？因為咧亞美尼亞其實咧個僑民咧而家咧係非常之多嘅，全世界咧大約咧有1000萬嘅亞美尼亞人，但係咧你知唔知而家亞美尼亞國內有幾人咧？只得300萬，咁即係話咧有成三分之二咧，其實唔喺國內，佢係咧全世界咧，如果以比例計啊，佢係最多僑民咧唔喺自己本土國家度嘅。咁你話啦，如果呢啲人咧，即係過咁多世紀咧，佢係唔喺亞美尼亞裏面生活咧，佢都認自己亞美尼亞人喎。咁即係佢嘅身份係非常之強啦。咁而靠咧就係除咗我頭先講佢發明咗文字，佢哋有自己獨特嘅一個象徵之外咧，宗教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亞美尼亞咧，佢哋嗰個宗教咧，佢哋亦都唔係話主流嘅羅馬教廷啊或者東正教廷嘅，佢真係有自己一個亞美尼亞嘅天主教。咁所以咧，亦都會區分咗咧，佢同主流嘅我哋所講嘅東正教啊或者羅馬天主教咧係非常之唔同嘅。所以咧，佢哋系会对于呢样嘢咧系特别认同。 我哋举到一个例可以讲，即系佢嗰种独特嘅身份。咁大家有印象，我哋咪当时咪讲蒙古大军对呢个马木鲁克。咁当时 呢一班阿美尼人做咩咧？呢班阿美尼人咧就非常之支持蒙古嘅。點解你諗下？佢哋係基督徒嚟噶嘛？咁佢哋喺嗰邊十字軍又打輸啦，即係俾伊斯蘭教徒打贏啦。咁到蒙古人嚟嘅時候，梗係幫蒙古啊打伊斯蘭教徒啦。咁所以咧，當時打依次，我之前講嘅馬穆魯克道對幾次嘅即係打好多次嘅，同蒙古打咗互有攻守嘅戰爭裏面咧，根本上咧，阿美尼人都係幫蒙古嘅。咁有一位皇帝咧叫海豚，海豚即係海就係海上海，豚就屯兵嘅豚。咁呢位仁兄咧，佢咧就試過咧遠派呢個部隊，即係叫人咧就嚟咗蒙古大都，即係今日北京。就嚟參觀，就拜見，咁咧就拜阿蒙，阿蒙哥就話：，唉、哎，我哋點點點，點點點點，我哋會幫你啊，咁樣，咁即咁樣，咁咧就仲寫咗本即係遊記嘅，咁就係、是，所以我哋講話馬可波羅遊記之外咧，就係、是、海豚遊記咧，就係、是、呢兩本咧，就係、是、當時即係講到當時嘅中國啊或者新疆啊啲嘅情況嘅兩本遊記，咁你都證明到咧，呢班阿美利人咧，即係冇放棄啊，見親咩有機會咧，就誒、哎、我要試下獨立下，或者爭取自己嘅利益。 係啊， 阿美利亞本身佢嗰個宗教個身份咁強嘅時候，咁我哋講宗教總會有佢建築嘅部分喺度噶啦。咁、而即係教堂咧，亦都會係阿美尼亞應該係唔少嘅一件事啦。咁佢既然係一個咁早期已經即係篤信基督教嘅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嘅時候，咁嗰陣時嘅教堂又會係點樣嘅咧？ 你又啱喎，馮傑。嗱，如果我哋以正統嘅歷史觀去睇咧，阿美尼亞係第一個以基督教立國國家嘛。咁即係話佢嘅教堂是最舊的啦，我話咗我係先啊嘛，咁即係第一個起嘅教堂就係喺公元303年就起啦，咁亦都係咧，唔喺今日嘅首都葉利溫裏面嘅，喺首都大約22公里距離一個城市，係今日嘅阿美利亞嘅教廷嚟嘅，基本上，咁佢嗰度咧有一個教堂咧，其實已經係經過好多年嘅翻修噶啦，咁而家咧就係、是、被譽為咧全世界最舊嘅教堂嚟嘅，咁呢個教堂咧就係、是、叫做埃奇米亞尊主教堂。咁如果講開阿美尼亞教堂咧，其實好犀利嘅，因為咧阿美尼亞嘅教堂建築物咧，其實係影響之後咧所有教堂嘅建築嘅設計，因為佢係始祖嚟噶嘛，所有都會攞去嚟做參考啦。咁我哋係建築而嘛，咁當然要講喺建築嘅風格啦。阿美尼亞咧並唔係主流建築嚟嘅，咁我哋成日都講話啊咩歐洲嘅風格，咁當然佢唔係一個咁主流派啦。咁但係咧佢係好有地方嘅特色嘅，而亦都係咧同阿美尼亞佢嘅文化啦，同埋佢嘅宗教咧好有關係嘅，咁啊講下佢哋嘅空間設計啦。因為阿美尼亞教堂咧係比較早期啲，所以咧佢嘅教堂咧唔會好似而家啲大家後期都歐洲嘅一啲咁大型嘅教堂啦， 哥德式嗰啲啦，係啦，到嗰個時期啦， 未嘅。咁同埋咧佢哋意識形態都唔同嘅，因為咧阿美尼亞佢係位於呢個高原地帶咧，係好多火山。咁曾經咧呢一區咧都係地震帶嚟嘅。咁所以當年佢哋起嘅教堂咧，最初期咧係比較細間，唔會太高，因為咧佢係驚地震呢個問題嘅。咁啲牆咧亦都比較厚嘅，佢亦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固嘅根基啦。所以咧佢哋嗰陣時咧教堂嘅設計咧係比較細，但係咧又會高身啲嘅，同埋咧佢會係一個中央嘅空間設計啦，佢嘅平面係非常之簡單，可能係一個正方形或者一個細小嘅十字形，全部係對稱嘅格局。所以咧，你一開面入去咧，就已經見到中間嗰個空間嘅啦。咁而喺中間嘅空間嘅頂咧，通常咧係一個圓錐形嘅一個尖塔式嘅一個屋頂嚟嘅。咁呢個好緊要喎。你見咧，而家好多譬如西歐教堂啊，或者以前阿根廷嘅，都會有一個 dome 噶嘛，有一個半球體嘅拱頂噶嘛，好似好雲密，好似好犀利啦。佢哋唔係佢哋用尖頂，尖頂咧教堂通常都會有，但通常係啲側邊啊唔緊要的地方嘛，佢就擺喺正中間。點解咧？因為尖頂咧，其實佢哋咧係當做佢心目中嘅神山阿拉納山嘅。咁所以咧，佢就將呢個咧就變咗演化咗做一個象徵。所以所有阿美尼亞教堂咧，其實真係好少一個圓拱頂嘅，反而咧佢就用呢一個尖鋭嘅 conical roof 咧，就做咗佢哋一個象徵。咁同埋咧，阿美尼亞教堂咧係好少開口嘅，即係好少窗，都全部咧都係一啲好著重 細嘅窗， 係啦，好細窗同埋垂直好長嘅窗。咁佢室內空間咧都係用一啲比較高大嘅 arch 啊，整到佢咧好高挑嘅。咁點解咧？因為通常佢哋個窗咧會開喺咧佢哋嘅屋頂下面咧有一個圓盤，咁佢會開譬如8個啊、16個啊，即係嘅細窗咧，咁佢可以令到陽光咧就照射入室內咧，會增加佢嗰個神聖感覺。咁亦都係佢哋點樣同呢個神去溝通嘅方法啦。 睇佢啲宣社建築早期嘅建築，啲窗都唔可能開太大，因為佢個承重嘅 嘅原因啦，同埋正话先头都有讲嘅就系，如果佢里边空间又好细啊嘛，即系同埋都系普通嘅正十字嘅方式， 系啊，好细，即系唔会好似欧洲后期发展教堂有个好长嘅 nave 啦，佢冇呢个概念嘅。其实咧，东正教堂咧后期系比较似系由呢一种教堂去慢慢演变而成咯。我記得嗰陣時我去過埃塞俄比亞啦，埃塞俄比亞都係早期嘅基督教國家，佢第二個以基督教立國國家啦。佢哋嘅教堂咧都係類似就係嘅，係用一個中庭嘅形式，一入去咧就係個中間嘅主空間嚟嘅。我諗係因為咧早期嘅教堂咧，佢哋喺度著重咧就係一個空間感。咁而亞美尼亞呢啲教堂咧都係比較高直啲啦。咁所以咧都係帶有一啲咧，我覺得係用好簡單外表，佢只係好講求咧，我哋對神嗰個溝通，佢唔會好多注重好多特別嘅裝飾嘅。咁佢哋嘅物料方面咧，佢哋都會用當地好多嘅火山石。咁去到嗰度咧，阿拉納山啦，附近有好多火山啦，所以有一種叫螢灰岩。螢灰岩咧係一種咧帶粉紅嘅石頭嚟嘅。咁亦都附近咧有好多唔同嘅石礦啦，所以你都會見到嗰啲黃色嘅石頭嘅。咁但係主要咧，佢哋都會用螢灰岩去做佢哋嘅建築嘅材料。螢灰岩咧好特別嘅，因為咧佢除咗帶粉紅之外咧，其實佢係比較軟身啲好多窿，因為火山嘅岩石咧其實多窿噶嘛。咁所以咧佢又好似比較弱啲嘅。咁另一方面咧，佢就容易去挑製唔同嘅花紋。螢灰岩咧，如果當佢磨碎咗之後咧，溝埋其他嘅石灰咧，亞美尼亞人咧係會製造一種咧古代嘅類似石屎嘅物體。咁呢一種咁樣嘅 mortar 咧，即係呢種咁樣嘅凝固劑咧，佢可以咧將石同石之間咧嘅罅咧可以磨縫啦。咁原來咧呢種咁樣嘅 bonding layer 咧，可以令到兩種石頭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係更加強化咗。咁反而咧可以對佢哋咧地震咧有一個防抗嘅能力咯。咁所以咧慢慢咧都好多嘅古舊嘅亞美尼亞建築物咧都係以石頭為主嘅。咁石頭亦都係做唔到好大嘅窗啦。咁但係咧亞美尼亞嘅窗咧係特別細嘅，因為咧都頭先講過咧，佢想將裏面嘅空間感咧系加强，而唔受到外面嘅光线特别影响咯。 嗯，咁大家咧如果想睇下咧亚美尼亚嘅早期嘅教堂嘅一啲相片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就喺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咁就讲亚美尼亚嘅叶里温嘅呢一集啦。咁亦都咧上载咗咧先奴咧提供俾我哋嘅一啲嘅照片。咁亦都咧大家可以睇到头先我哋所讲到嘅埃奇米亚尊主教座堂嘅一啲嘅相片啊。咁啊，见到入面嗰种好厚嘅石墙啦，同埋咧。嗰、那個尖嘅塔頂啦，以及係咧一啲比較細嘅一啲窗啦，營造一種神聖嘅感覺咧，咁都可以喺啲相片入面見得到嘅。咁而呢一種嘅即係頭先講嘅建築嘅設計咧，亦都之後嘅教堂嘅設計都可能受到影響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又帶有好多本土特色啦。頭先講佢用本地嘅材料啦，佢有呢個阿拉納山嘅象徵啦，同埋咧佢亦都會訓練咗佢哋咧有一種獨特嘅雕石嘅技巧啊， 裝飾。 係啊，譬如咧，如果你去到有一個13世紀起嘅新修道院咧，叫 Lower Frank。其實 Lower Frank 嘅意思咧係新修道院咁解。佢咧係可以體現咗咧亞美尼亞嘅雕石嘅高超技巧啊。因為咧去到後期咧，早期佢哋嘅花紋咧比較簡單嘅，通常就用啲植物啊、蔓藤式嘅一啲嘅葡萄啊做圖案嘅。但到後期咧，佢加咗啲動物啦。或者啲聖經人物啦，咁但係好 Q 嘅個樣，即係你見咧， 頭大身細， 係啦，頭大係啲聖人啦，譬如個眼又好大啦，咁同埋咧有少少半半地咁嘅，咁你咧可以見到咧佢呢種咧，你一睇落去咧就真係亞美尼亞先會有啲咁嘅風格咯，因為譬如西歐都會係像真化啦，但係咧佢呢個咧我覺得有少卡通化嘅，咁佢除咗雕呢啲咁樣嘅石像好出名之外咧，其實咧亞美尼亞有一種叫十字架石啦。十字架石咧，亦都係咧佢哋一種咧好出眾嘅宗教嘅一種裝飾品啦。十字架石咧係喺九世紀先出現嘅嘢嚟嘅。咁咧通常咧都有啲石碑會出現喺早期會出現喺墳場啦，後期咧就會喺好多教堂都有嘅。咁咧呢一種咧都係亞美尼亞獨有嘅一種文化特質嚟嘅。而家咧你唔會喺其他國家嘅教堂咧見到嗰啲十字架石，但一見到咧，你就會諗起亞美尼亞噶啦。 先，我想問你依次去亞美尼亞係幾時？幾耐之前？ 我係2015年啦，大約3至4年前去啦。 我成日都覺得好驚訝，就係先好似係為咗今日嘅節目做準備，所以佢咁多年嚟影落啲相都係啱用，係咪？ 梗唔係啦。 咁即係你大家聽眾都去睇下佢嗰幾個相，簡直係～ 即係能夠表達到個建築裏面咧最精華嘅地方。 係啊，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咧簡單外表咧其實係好簡單嘅，但係佢有啲細部咧係特別精巧。咁、我又中意咧，佢唔係好似譬如我之前講巴洛克式嘅係全個都豪華噶嘛，佢唔係嘅，佢揀某部分，同埋咧喺用色方面咧係用單一嘅色彩。咁我覺得咧都係。即係體現咗咧，阿米莉亞一種好簡單，但係咧佢又玩弄花巧嘅一種性格咯。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继续咧同大家讲亚美尼亚嘅叶里温啦，睇翻历史发展落去咧，去到中世纪嘅时候咧，咁呢个城市咧亦都受到一啲唔同嘅势力嘅范围影响啦。 中世纪嘅叶里温咧。是真係唔可以發展嘅，因為嗰陣時咧，亞美尼亞王國咧其實係反映其他城市嘅，變咗咧佢就俾人認為啦，最早其他俾人認為佢係比較黐呢一個波斯嘅，因為咧佢曾經係被分做兩部分，一部分就去咗奧圖，一部分就去咗拜占庭，另外一部分咧就去咗嗰陣時薩珊王朝嘅。咁後期咧當伊斯蘭帝國咧統治呢一帶嘅地方咧。佢冇伊斯蘭化嘅，咁但係咧佢都係撥入呢個波斯帝國裏面嘅，咁所以咧喺佢歷史上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屬於波斯帝國嘅範圍嚟嘅。咁波斯帝國嗰陣時都話，不如我就係發展幾個城市啦。所以慢慢咧，佢都冇話真正話好有規模咧，俾人發展。成個城市咧係接近千年咧，都係維持一萬人之內嘅啫。所以你可以話係一個小鎮，並唔係城市。咁但係咧頭先講嘅亞美尼亞人咧，佢建築咧，譬如嗰啲石。雕好犀利噶嘛，工匠應該好巧手啦，所以咧亦都引來咧好多列強去搶佢嘅。頭先阿卓然講過話，佢好中意蒙古人啦，但後期咧蒙古人嘅後代帖木兒嚟啦，帖木兒殺咗好多城啦，之前講過，又殺咗阿諾婆、大馬士革，咁今次咧佢又嚟到亞美尼亞，當然都係殺咗啲人啦。但係咧亞美尼亞人真係好巧手噶嘛，所以佢將咧城裡面嘅六萬人啊。附近嗰一帶啊，唔係隻城啊，全部攞走咗去，就帶翻去中亞地區啦，起佢嘅王國啦。所以咧嗰陣時咧，亞美尼亞人咧喺個區咧突然間係急跌嘅，俾人搶完人之後咧，到波斯咧嘅撒菲王朝又翻嚟啦。撒菲王朝咧，其實我之前介紹過咧，伊斯法罕咧係撒菲王朝嘅首都嘛。咁當年就話起咗好多好靚建築物啦，好多王宮啊，個廣場就係全世界最大啦，係世界嘅一半啦。咁呢世界一半咧，其實好多咧係亞美尼人幫佢起嘅，所以嗰陣時咧都係喺撒菲王朝嘅時候咧，阿巴斯一世咧亦都命令人，喂，不如幫我帶走咗啲亞美尼人幫手啦。所以有八成喺葉里溫嘅人咧，亦都被帶走 其實真係好近嘅，即係亞美尼亞同伊朗係好近好近。即係我哋講話波斯嗰啲範圍，同今日德克蘭距離垂直距離真係相當相當近，同埋係通道好方便嘅。簡單講就係喺亞美尼亞，你要去德克蘭同亞美尼亞去大馬士革距離咧，應該就 1.5 倍到啦，即係大馬士革遠 1.5 倍。即係簡單講係非常之近伊朗。咁所以伊朗有咩風吹草動啊，有咩強大起上嚟嘅時候咧，亞美尼亞咧就好難咧就唔喺佢嘅圈子入邊。 同埋佢聽話啊嘛，佢又小眾啊嘛。嗱，如果我去到譬如大馬士革嗰邊都係叫伊斯蘭教徒啦，嗱呢啲係叫教徒，我喐得啦，係咪？ 去到撒菲嘅時候，亞美尼亞嗰啲已經流散曬噶啦，即係俾當時已經掃曬走，冇乜得剩。 係啊，所以反而咧喺葉里溫呢個叫基地啊嘅地帶，其實剩翻嘅人咧，當時咧葉里溫嘅亞美尼亞嘅數目咧係比伊斯蘭教徒更少嘅，咁佢咧係下降到咧全城咧剩翻四分一嘅啫，咁。去到16世紀啦，又去到奧圖曼帝國啦。咁但奧圖曼咧並冇侵略過亞美尼亞嘅。嗰陣時咧，亞美尼亞大部分咧都屬於撒菲王朝啦，亦都係波斯帝國嘅版圖裏面嘅。咁嗰陣時咧，佢都係慢慢又變翻一個雙城啦，因為波斯咧都需要有唔同嘅路線嘅。咁但係後期因為波斯撒菲王朝搬咗下面咧，所以佢嗰個貿易路線咧其實唔係咁成功，唔係咁主線。去到19世紀咯，哇！呢個城市真係冇乜發展，真係好慘。去19世紀咧，嗱，佢又唔使理土耳其啦，因為土耳其咧打嚟打去打唔到佢咧。波斯嗰陣時咧都差唔多咧，去到比較弱嘅時候咧，就出現另一個列強啦，亦都係而家呢個世界咧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國家出現，就係俄羅斯啦。 大家都冇估到噶啦，不嬲咧都系同地中海啊，或者同呢个中东地方争嘅嘛，北边不嬲都冇理噶嘛。诶，点解突然间就嚟咗个俄罗斯咧？所以都系即系措手不及嘅。但系俄罗斯咧就反而咧喺沙皇时代咧系令到呢一个叶利温咧可以发展嘅。点解咧？因为咧俄罗斯咧其实嗰阵势力咧不断上向南移嘛，去吞并一啲中东嘅地方啦。所以咧佢想将叶利温咧变成佢中东嘅桥头堡啊，即系起码我有人守住先。咁咧，我就可以繼續咧去掘下其他地盤啊嘛，啊搞下隔離阿富汗又得，咁好周邊好多地區我都可以去打嘛。 當時成個十八、十九世紀嘅俄國擴張嘅關鍵咧，就佢哋希望尋找喺黑海嘅北洞港口啊，直到彼得大帝嘅時候咧，先至成功嘅。咁所以都花咗100年以上嘅時間去處理。 咁當呢一個嘅俄羅斯啦，佢接手咗去即係亞美尼亞啦，同埋首都葉利溫嘅時候，其實有冇對於呢個城市嘅成個發展啊，或者設計方面有啲咩影響嘅？ 有咁嗱，我哋講一講啦。究竟喺波斯帝國留翻落嚟嘅時候，葉利溫係點樣先？當時咧係只有大約11,000人嘅啫。咁葉利溫呢個城市咧，其實咧佢係有兩條嘅小河圍住嘅。咁所以咧，佢哋城市發展咧，不嬲都喺兩河之間嘅河套嗰度。咁啊，當然非常之合乎呢、這、一個，譬如我食水啊，或攞資源嘅方法啦。咁佢唔係一個以農業為主嘅城市，其實佢都係以商貿起家。咁呢個城市咧有兩河道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嘅山坡，所以有少少嘅高度嘅。喺兩條河道同埋呢個小山之間咧，就有一個中心嘅盆地啦，就係佢哋發展嘅重心嚟嘅。咁當時咧，其實個城市咧就分開大約三區啦。喺佢西面咧就有一個空嘅區，就係傳統嘅亞美尼亞人區嚟嘅。而喺佢嘅北邊、東北邊咧，就係佢嘅歷史城區，亦都係最多亞美尼亞人聚居嘅。咁喺南邊咧就另外一個區咧，就係呢個土耳其區。咁呢啲點解係土耳其區咧？因為咧都有好多土耳其人咧嗰陣時都係逃避壓迫嘅，咁所以咧就走咗嚟呢一度住。咁變咗咧，佢就唔屬於係多數啦。咁而圍繞三區中間咧，就係佢哋嘅市中心啦，譬如係街市啊或者行政中心。城市係非常之簡單，當時有啲嘅路咧基本上冇路，你唔可以叫路，即係一啲爛路嚟嘅。咁所以咧，啊！俄羅斯接手嘅時候，其實呢個城市咧，啊，真係好似廢到即係冇乜價值喎。咁但係咧，佢覺得唔係噶嘛，佢做橋頭堡嘛，所以開始咧都要發展呢個城市。第一步咧就係 call 翻啲人翻嚟。咁因為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佢就同其他嘅列強去交換人啦。咁於是咧就將好多嘅亞美尼亞人咧，之前喺波斯嘅時候，攞咗去譬如伊斯法罕或者喺奧圖曼帝國嘅一啲亞美尼亞人咧，全部調翻翻嚟，咁終於咧就令到本來得四分一人口嘅亞美尼亞人咧，可以變翻起碼多過一半啦。咁呢個城市咧開始咧又變翻基督教化啦。 係啊，當時之前我哋都講過，即係亞美尼亞曾經離散過一次，好大規模嘅離散，由大嘅亞美尼亞區散曬。搬咗過去土耳其嘅南邊嘅小亞美尼亞又散一次，咁所以今次沙俄時期嘅匯合咧，就係將嗰啲散佈喺唔同地方嘅人咧翻翻亞美尼亞，咁啊可以開到新一頁喎。 係啦，咁亞美尼亞喺沙皇嘅統治之下咧，其實慢慢就有一個小城咧變咗一個城市嘅。1879年咧，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咧就頒布呢、這個你係一個有城市地位啦，即係之前嗰啲係真嚟嘅啫。咁嗰陣時咧，其實都係已經係工業革命嘅，即係最盛嘅時候咧，其實其他歐洲國家，譬如之前我哋講布魯大嗰啲咧，已經發展到嘭嘭聲噶啦，嗰啲城市，佢咧先慢慢可以發展，咁啊開始有工業啦，市裏面有工廠啦，亦都有學校啦、劇院啦，同埋印刷廠啦，即係證明咧開始有一啲比較文明啲嘅文化生活喺嗰度出現咯。咁慢慢咧，佢哋10世紀初咧人口咧已經去到30,000人啦，即係增加咗3倍嘅。咁所以咧呢個城市都唔係好大。咁喺沙俄統治嘅時候咧，佢開始有現代化進程啦，亦都有城市嘅計劃嘅。咁但係咧嗰陣時咧，佢同周邊嘅城市比咧都係爭好多嘅，因為咧嗰陣時亞美尼亞人咧其實做生意嘅，佢哋就會揀去咧君士坦丁堡，即係嗰陣屬於奧圖曼帝國最強嘅城市啦，就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啦。而一啲文化分子啊，一啲知識分子咧，佢哋咧反而就會去格魯吉亞嘅首都第比利斯，因為嗰度咧係自由開放啲，同埋佢哋咧有一個老城啊，有一個比較強嘅文化。咁葉利溫好似乜都唔係，咁所以咧佢只係喺呢個工業嘅情況之下咧，慢慢去令到呢個城市發展咯。咁但係嗰陣時亞美尼亞人最想咩咧？最想有國家啊嘛。 機會又好似就嚟到。 但係喺即係呢個想建立國家、想獨立嘅時候咧，就之後發展落去嘅一啲情況咧，可以話係峰回路轉啊，亦都會有一啲嘅悲劇咧，將會發生。咁究竟係啲乜嘢咧？就留翻咧我哋下一個禮拜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去講啦。亞美尼亞嘅葉利溫，下個星期一晚啊九點鐘，大家就繼續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